为历史性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阿塔纳斯·伊万诺夫9号发表谈话，热烈称颂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不朽业绩。